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集我哋遇见文学咧，将会介绍一位内地嘅文学作家啦。佢个名字好特别嘅，未必太熟悉内地文坛嘅发展嘅朋友，可能都未必听过佢个名字。佢个名叫格菲，点解我哋会介绍佢嘅咧？ 系啊，秋婷，格菲呢个名咧就咁讲咧，可能大家唔知点写啊吓。咁其实就系格子一格格个格啦吓，木字边个格就是非个非，呢个系佢嘅笔名嚟嘅。点解要改个叫格菲嘅笔名咧？就因为佢嘅真名咧太普通啦。佢真名咧就叫刘勇。咁啊，內地有好多名都係得兩個字嘅啫。咁呢單字嘅名咧，就哇唔知即係全中國有幾多個流人係啦。咁佢就話每次去到外地咧，即係過關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入境即係黑名單咁樣咧，總會有一兩個流人嘅嚇。咁所以咧，佢覺得非常之煩惱嘅，因此就改咗一個冇咁容易，應該都冇噶啦，即係同人撞名嘅筆名就係格菲啦。咁格菲咧，其實喺中國而家嘅文壇裏邊都係好受注目嘅当代小说家之一啦，佢有好多身份嘅，其中一个就系少数，我觉得系可以成功地既系喺学院里边教书，但系同时咧身兼小说家，甚至乎系一个产量几唔错啦，成绩亦唔错嘅当代小说家。佢身兼学院嘅职位就系喺清华大学中文系任职教授嘅，所以有人亦都会话啊，呢啲系咪就系学者小说咧吓，或者系格菲就系写一种比较学院派的小说呢，我的看法就是你可以话系嘅，因为佢嘅小说咧唔系咁容易，即系一睇啦吓，你就会啊有好吸引嘅情节啊，或者好鲜明嘅故事线啊、人物啊咁样。佢系你最好有一啲学院嘅训练啦吓，或者起码训练你嘅耐性啦，去睇一啲比较抽象嘅题材或者系表达手法。譬如佢嘅早期成名作啦吓，《迷舟》啦，系1987年嘅吓，咁佢就用历史小说嘅方法，就系话写早年一场嘅战役里。大家嗰个对垒，然之后咧就好似各自是有一些奸细咁样，但是咧亦都最后不知道呢个是咪真的奸细。咁佢开头嘅时候嗰种历史小说嘅笔法，有年月日啦，有时间地点，好清晰嘅名吓去记录吓呢件发生喺1930几年吓30年代嘅事。咁但系咧去到中段嘅时候咧，越嚟越个人化，到最后咧系产生一个人生如迷舟吓，即系好似一只艇行咗入一个迷路嘅吓水域里边，系搵唔到出路啦，或者你永远都唔会有答案嘅。呢篇小说本身大家有兴趣可以攞嚟睇啦吓，佢里边既系质疑咗一啲历史嘅手法吓，或者系历史本身吓嘅一啲特质啦，即系话我哋系咪见到一段文字吓，写喺1930几年系当事人所记录嘅战役嘅经过，我哋就觉得嗰个系历史咧，还是系里边系有内情咧咁？咁另外咧，亦都提出就系话喺叙述里边咧，其实会带我哋入系一个迷局。或者是迷语咁嘅世界，咁喺佢小说就有呢一种嘅思考性咯。另外仲有一个比较抽象嘅中篇小说就叫《褐色鸟群》吓，褐就系咖啡色嗰个褐色个字啦吓，鸟群就系群嘅雀鸟吓。你听个名都知道系相当抽象而且玄奥嘅吓，即系一篇小说吓。咁啊意象性非常强，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啦，我哋就唔逐篇去讲啦。亦都有佢近期一啲故事性比较强嘅，譬如有所谓嘅《乌托邦三部》。曲啦，最近的第三部就是写《春尽江南》，咁之前有《人面桃花》啦，就去处理到即系由文革或者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的问题。呢、這个即系故事性开始强翻一啲，冇咁抽象的格菲的小说，但系依然咧，我觉得相当有味道啦。同埋系如果大家唔系想见嗰啲好开门见山的小说咧，就值得推介俾大家噶。不过今日咧，我哋想介绍嘅一本咧，我就觉得喺格菲小说之中咧。最 具 代表性， 我又唔敢咁讲吓，即系可能系乌托邦三部曲，大家会觉得个份量更有代表性，但系最具娱乐性。但我谂咗好耐，呢个娱乐性可唔可以咁讲咧？或者可能秋婷你未必同意啦吓。佢就叫《隐身衣》，咁佢曾经就系单篇就喺《收获》呢本杂志度发表过啦，然后喺《今天》吓呢本杂志亦都发表过嘅《隐身衣》吓，就咁听就大家觉得 我以为正当嘅发布， 系啦，即系大家都想有一件隐身衣，或者细个时候谂话想隐形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就一啲科幻成分啊，幻想成分都冇嘅。咁呢篇小说咧，就系一篇悬疑小说啦，你可以咁讲。但系我觉得好见到格菲嘅特性嘅，就系话佢系学者小说，但系佢呢个学者小说唔限于嗰个内容或者身份。其实嗰个隐身衣嘅男主角，佢就系喺北京各个胡同里边，好隐蔽地吓同一班音乐发烧友吓，嗰啲系音响发烧友啦，或者吓去修理或者系去砌。呢一啲膽機嘅高手嚟嘅，咁但係佢嘅生活係最底層嘅，所以佢唔係我哋想象中，譬如話錢鍾書嘅呢種學者小説啦，即係話裏面有好多引經據典啊、典故啊，甚至乎稍微賣弄嚇一個裏面嘅人物，稍微賣弄學問啊咁。格菲嘅隱身衣就唔係，佢反而可以喺最底嘅階層，即係或者係經濟社會地位上最低嘅階層咧嘅身上咧，去呈現到一種好深刻嘅思考。咁而呢個深刻嘅时候咧，亦都有好悬秘、悬疑吓神秘嘅成分，咁就系我介绍《隐身衣》嘅原因啦。 《隐身衣》呢个作品咧，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咁其实咧，佢个主人公咧，其实系冇名嘅，我哋净系知道佢姓崔嘅啫。其实，譬如一个人物嘅名咧，其实我哋都大体可能都知道佢嘅，即系可能阶级啊、社会地位啊等等嘅嘢。咁唔知道其实黄念恩对于呢一个格菲嘅设计会有啲咩用意喺后边？你又点样去演绎咧？ 小说人物冇名咧，其实喺当代小说里边咧，好多时都会咁嘅，大家唔想俾个名去影响咗啦吓。咁啊，隐身衣佢的确系嘅。你头先讲话小说嘅主人公，净系我哋知道佢叫崔师傅啊，即系手艺好好砌 HiFi 嘅高手。我觉得系配合到佢喺个人群之中，其实冇人知佢系边个，佢叫咩名系唔重要。咁但系我觉得咧，小说里边亦都有好多人讨论嘅，就系、是、一个有名嘅角色，就系呢个崔师傅其中一个顾客。咁呢个顾客咧，即系一出场吓就气势不凡。那个不凡就系佢有少少好似黑帮人物咁样，但系亦都冇黑帮人物嗰种来势汹汹，反而系比较瘦削、忧郁嘅，深藏不露。呢、這个人物就叫丁彩臣吓。咁佢朋友介绍呢个客户俾佢嘅时候咧，都话。你得闲就睇下《倩女幽魂》啦，咁样好似宁采臣咁样吓，即系有呢个咁嘅印象。丁彩臣其实点解叫丁彩臣呢？成本小说最后都冇讲嘅。咁但系呢个名几有神采嘅，即系佢系咪好似宁采臣咁样走入去鬼域嗰度去探险咧？定系点咧？咁最后呢个丁彩臣咧，买完呢部 HiFi 之后咧，拎住个咖啡杯喺佢嘅办公室嗰度咧，系跳楼而死嘅。咁呢段命案最后究竟系有人逼死佢啊，还是系佢自杀咧？或者 我好想知啊，但系佢冇讲咯。 系或者一个人自杀之前，点解要花36万人民币去买一部咁即系？世界上最好嘅聲音， 但係佢又唔係太熟悉呢啲古典音樂嘅喎。 呢個就係格菲啦，由佢寫《迷舟》開始，俾好多嘅迷大家去理解。咁你去吸引到喺個小説裏邊之後咧，呢啲迷咧，我唔會稱為一個失敗或者係通俗啲講爛尾嘅小説啊。其實佢個迷就係人生嘅本質。丁彩臣，我諗佢好迷樣嘅人生咧，俾我哋有呢個咁嘅感覺咯。但係咧，係會吸引住我哋覺得呢個人相當特別咁。所以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個人名啦，呢个小说里面都反映到佢某一啲嘅特色嘅。 嗯，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进入慢读呢一个隐身衣格菲嘅作品嘅部分啦。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首先我哋就介绍咗咧内地嘅作家格菲啦，咁讲咗其实我哋今集咧就会介绍佢嘅作品《隐身衣》嘅，咁我哋咧就一路都系鼓励紧一个慢读嘅文化啦。咁其实咧，如果你哋大家揾到呢本《隐身衣》嘅时间咧，其实可以攞嚟睇下嘅。佢个目录咧，我又觉得好得意，咁可以问一下黄念恩，其实入边又会睇到啲乜嘢咧？因为咧，其实平时我哋睇一啲中篇小说又好，长篇小说都好，佢有个目录嘅时候咧，我哋睇佢每一节嗰个标题咧，其实都大体都估到故事可能大约。 會講咩，但係完全攞住一本《隱身衣》睇個目錄咧，係唔知道講乜嘅，因為佢係 KT 88啊，有年十二下，即係有一啲咁樣嘅代號，其實唔係好知係乜嘢嚟嘅。 呢個目錄都幾特別嘅嚇，肯定唔係嗰種章回小説嘅目錄嚇，即係睇就預告俾你聽呢一章講乜嘢嘅。頭先你講嘅 KT 88啦嚇，或者係培爾金特啊、奶媽碟嚇，咩叫奶媽碟咧？短波收音機。Autograph 嚇呢套嘅音響，年十二嚇呢個喇叭或者係薩提嘅原備曲等等，都係小説裏邊一啲關鍵嘅，同佢即係呢一個崔師傅幫人哋砌 HiFi 膽機嚇嘅工作有關嘅一啲唱片嘅名啦，或者係即係一個歌劇嘅名啦，啊或者係佢嘅即係喇叭品牌嘅一啲名嚇，甚至乎係行內嘅一啲代號。我諗其實個目錄都反映到《隱身衣》呢篇小説佢嘅一個高度技術化嘅特性。其實我哋有時睇小説咧，覺得無論標題啊，或者係一啲關鍵嘅物件啊，都係比較優美啊，有文學性啊，有象徵性咁樣。咁但係《隱身衣》呢本小説咧，佢就係好多術語嘅嚇。咁而且呢啲術語咧，即係有一啲技術性嘅行內嘅術語去構組成呢一篇小説嘅質感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幾好地打破我哋一啲觀念，即係話言情小説或者係神秘嘅小説嚇，一定要有啲人物啊、神秘組織啊。咁呢啲嘅詞語啊，咁佢就唔係，佢就係話一個人完全投入一個 HiFi 嘅世界裏面，佢點樣都會捲入一件好似同黑幫、好似同好恐怖嘅無處不在嘅暴力勢力有關嘅事件咧。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佢個目錄同埋佢小説內容嘅差異所產生嘅張力咯。 咁所以咧，其實本身對於即係古典音樂有認識嘅朋友，可能睇呢本書嘅時候可以更加投入喎。 是啊，不過睇下你玩唔玩嗰啲機咯，即係如果你淨係純粹聽 CD， 我擺電腦聽都得嘅，可能咧你就會係被諷刺嗰一群啦。即係小説裏邊咧，佢一開始咧就講到佢自己嘅工作啦嚇，咁佢先講就一個普通嘅客人嚇，咁但係呢個客人咧就俾得起錢嘅，一位教授嚟嘅，咁就叫佢裝咗一部咧非常唔錯嘅嚇，即係用咗呢個 KT 88嘅電子管嚇所裝嘅音響啦。咁但係呢個客人咧嗰個屋企裏邊嘅 CD 架咧，哇，全部嗰啲～ 翻版碟喎， 佢話好多翻版碟啦，就或者係即係流行曲啊，冇一隻咧可以愛嚟試機嘅，咁因為呢個崔師傅唔單止係做 HiFi 嘅高手啦，咁佢更加其實有非常之好嘅音樂品味嘅，咁佢好辛苦先揾到一隻紅色娘子軍嚇，即係可以愛嚟試機。咁但係呢位教授太太就話：嗯，我中意聽劉德華喎咁樣。咁啊，劉德華唔係唔好聽嘅，不過咧佢就話用呢一個即係咁好嘅音響咧，就呈現唔到呢個音響嘅層次啦。咁樣嚇，咁但係冇辦法嚇，呢個就係生意啦咁樣。咁另外咧，佢嘅第二章咧嚇，佢就提到自己嘅工作啦嚇嘅一個性質。咁或者我哋呢個時候可以聽一聽呢一段啦嚇，即係作為一個專門製作膽機嘅人嚇，其實佢喺社會上係一個咩嘅位置？佢又係點樣去睇佢自己？社會又係點樣睇佢嘅咧？ 你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往来，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以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浅踏手艺人开始的。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 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克迷、雅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转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 97.4 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春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躺池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波波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蔽的核心。 好啦，啱啱我哋又听咗咧格非嘅作品《隐身衣》嘅第二章嘅开头啊。咁呢一个开头，我哋听到呢个男主人公咧，佢对于自己嗰份职业嘅感觉系有一种自豪感。 系，肯定系嘅。其实呢本书里边其中一个主题都系话想去向一啲隐身嘅手艺人致敬嘅。其实呢个世界可以运作，系有好多嘅隐藏嘅高手系帮我哋社会上去做好多嘢嘅。我唔知即系阿秋婷你有冇？即系咁嘅感觉啦，譬如你喺电台做嘢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即系操作仪器嘅高手啊， 我哋对面都已经有一个啦， 人人解决唔到嘅问题吓，有一啲人就走出嚟啊，揿两个掣咁就搞掂啦，或者电脑嘅高手啊咁样，咁但系佢喺社会上，我哋除咗喺呢啲需要佢哋帮手嘅时候，平时我哋系唔觉得佢哋存在嘅吓，我哋净系听到幕前嘅一啲影像啊，或者系声音啊咁样，咁咖啡都系讲即系遮住。呢个崔师傅嘅口咧，去讲就系、其实呢个社会咧系大家好重视嘅，就系、佢好似第一章个教授嗰种人吓，即系侃侃而谈去讲下慈禧太后，讲下八国联军啊，好似好多意见咁样。但系实际对于细微嘅事情、具体嘅事情，佢系所知好少吓，非常之肤浅嘅。咁呢啲所谓学问渊博嘅知识分子咧，其实唔係真係冤博嚇，反而佢就提出咗嚇。頭先我哋聽嘅一段裏面都有咁講，佢話依我粗淺嘅觀點嚟睇，崔師傅認為啦嚇，呢個社會嘅墮落正是從蓄意踐踏手藝人開始嘅。我諗，所以呢個隱身衣嘅書名都係向呢一啲有特殊嘅手藝嘅人致敬。咁呢個手藝未必係民間工藝嗰啲手藝嚇，亦都可以係機器嘅手藝。 咁呢個故事咧，其實講崔師傅啦，咁佢嘅遭遇咧，其實都幾特別。不如请你简单咁样去介绍一下咯。 崔师傅嘅遭遇就第一，佢身怀绝技啦，咁但系咧佢 无助于解决佢嘅生活困难。 系啊，咁佢就其实都好好彩噶吓，咁佢都几传奇咁去识到佢嘅太太嘅。佢喺即系个鞋铺里边帮一位女子啊，就话我唔知道买咩鞋，佢好赶时间嘅时候咧，佢就帮佢拣咗两对。佢话嗰两对咧，最后嗰女子非常之满意，觉得。点解你可以咁快睇一睇我只脚就拣到咧？咁然之后咧就同佢发展，咁就结成夫妇吓，咁都几特别嘅。咁但系呢个崔师傅就话：哦，其实冇乜特别啫，拣鞋好容易啫。点解会你觉得咁难呢？因为人总系拣一啲自己唔适合自己嘅嘢吓，旁观者可以帮人拣啦。咁所以佢成日会帮人拣好好嘅喇叭啊咁样啦。咁然后可惜咧吓，就系佢嘅太太就俾佢妈妈，即系崔师傅嘅妈妈嘅个奶奶啦，一眼睇到咧就话：系你呢个老婆咧吓，有一半咧系为别人娶嘅。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佢觉得呢个新抱咧会红杏出墙，而事实上四年后咧，呢个崔师傅嘅太太咧的确有外遇，咁就同佢离开。咁啊，当然非常痛苦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太太后来又翻嚟，就话佢识咗呢个第二任嘅丈夫啦，咁就系一个即系。 工程界嘅人嚟嘅，咁不過咧佢就有個機器好貴好貴嘅德國機器咧搞唔掂，咁佢就話你乜嘢機器都識嘅喎，不如你可唔可以睇下幫佢睇啦？咁個說明書其實係德文嚟嘅嚇，唔知點樣做，但係崔師傅竟然花咗四個鐘頭去了解呢部機器，就20分鐘就解決咗嗰個非常麻煩嘅嚇，即係呢個機器嘅損壞嘅問題。咁啊太太好崇拜佢啦，咁就同佢有一個短暫嘅交往。咁但係最後崔師傅一個正直嘅人，咁就話咧唔好啦，我哋都係唔好咁。咁啊，繼續過佢孤家寡人嘅生活啦嚇。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佢同佢前妻嘅關係都可以睇到，即係呢種手藝人嚇呢個角色佢嘅特性嚇，即係話佢有非常之好嘅即係同機器溝通嘅能力，但係喺人嘅溝通上邊咧嚇，佢係唔著數嘅喺呢個社會。但係就好人有好報， 真正嘅困難先嚟啦。 你可以咁樣睇嘅嚇，咁就係佢有一單大生意嚇，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丁彩臣啦嚇，就係叫佢做一個世界最好嘅音響組合，咁就花36萬人民幣就可以靠阿崔師傅嘅配搭咧最好嘅聲音。丁彩臣買完呢套音響之後咧，個尾數未找，然之後就傳出佢已經跳樓自殺。咁啊，崔師傅唯有上門去揾佢找數啦。咁佢屋企剩翻個女主人，而個女主人咧喺小説裏邊嚇好恐怖嚇，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呢段嘅時候，佢唔血腥，但係明明好震撼咧，就話佢係佈滿住一個鋒利刀所割嘅傷痕。雖然呢啲傷痕已經好，但係佢塊面咧已經扭曲變形噶啦。咁但系呢个女主人应该佢曾经系相当相当美丽，咁呢个咁神秘嘅女子咧就冇钱还啦，咁佢就话有一套音响，咁你攞唔攞啊？咁但系崔师傅又觉得唔系几好咁样， 攞翻之后仲要俾翻啲按金佢， 系啦，咁好正直咁啦。咁最后佢哋兜兜转转咧，系崔师傅同呢一个女主人系一齐生活，甚至乎有个女，咁佢就继承咗呢个女主人嗰间屋吓，同埋佢嘅音响，所有嘢都好似得到晒。但系你话可唔可以系一个完美嘅大团圆结局咧？我哋唔知嘅吓。隐身衣里边隐藏咗好多嘅秘密吓，里边有格非对于中国社会嘅一啲睇法，譬如头先我哋讲对手艺人嘅睇法啦，亦都有一啲人会觉得佢引起一啲问题，即系话究竟小说里边讲嘅暴力，点解冇人会反抗嘅咧？嗰、那个女主人公吓所受嘅咁大嘅虐待，究竟系边个造成？点解冇人追究嘅咧？大家系咪攞住好好嘅音响吓，自己好好嘅手艺，咁好好度过日子，咁就足够咧？咁呢啲都系大家睇完隐身衣之后问嘅问题嚟嘅，不过我觉得更重要嘅就系格非佢起码去真正去接触同埋切入咗中国当代社会嘅一个面貌吓，咁啊引起我哋去思考呢啲问题。至于点样解决咧，我相信一个社会嘅公义啊，或者系佢嘅平衡咧，就唔系靠一本嘅文学小说咧去为佢提出出路嘅，但系佢系俾我哋好好嘅机会去反省咯。 咁有评论咧就分析咧，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头先你讲嗰个容貌扭曲嘅女子咧。其實咧就可能係佢前妻，咁唔知道咧，阿黃念恩對於呢一點你又有啲咩嘅睇法咧？ 我覺得咧就呢、這個可能係一個讀者好正常嘅渴望嚟嘅，即係令到呢篇小説更加懸疑啦，更加戲劇化啦。但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咧，我就唔想佢係一個圓環咁樣，即係話好震撼嘅，因為嗰個震撼性係破壞咗頭先我講格非所主張嘅人生如迷舟，或者係人生係一個無解嘅數學題咁樣嘅呢個意義咯。咁、所以我就傾向唔咁樣去解讀。 咁我諗好多讀者睇完呢本書之後呢，可能同我一樣都會有個迷思，就係乜嘢係隱身衣呢？因為呢一個隱身衣呢三個字呢，其實就曾經喺呢一篇小說度出現過嘅。咁佢就係介紹緊一個外國嘅音樂人啦，咁佢叫麥奇善。咁但係佢介紹佢嘅時候，佢話啊，佢傳聞呢，佢係好似著咗件隱身衣咁，並唔係人人可以見到佢嘅。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又唔代表係即係套返喺呢個小說入面又唔係嗰個精神。咁究竟呢一個精神係乜嘢呢？ 你剛才講的片段的確是整本書裏面唯一提到隱身衣三個字的地方啦。咁格非自己我想他都刻意不講點解叫做隱身衣嘅。咁但我哋都在小說裏面找到很多隱身的主題，譬如話一個好好的手藝人點樣藏身於城市之中呢，又或者是丁彩臣他很可能有的社團背景，這種的人物其實又是隱身於世界之中，那個女主人的背景，她那個悲慘的過去其實又是隱身的。最後我自己的一個看法就是，其實格非作為一個小說家，她有沒有將自己隱身在這個小說裡面呢？其實她會比較接近那些侃侃而談的教授，還是是一個自己覺得自己非常之有手藝但是 稍稍怀才不遇的人呢，还是是他觉得社会上很锋利的批评啊，或者是伤害，其实他都是承受者之一呢？我觉得作者怎样引申在一个小说里面呢，都是格非可能探讨的课题的。那这些所有的课题呢，其实都可以由一只歌里面，就是我们总结的，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听听引申这篇小说里面呢，讲到他跟丁彩臣一起去欣赏的一只歌，那就叫做原悲曲，即是很原， 原妙的原。 是啦，原妙的原，秘密的秘，那个名字都跟引申很夹的。那他就是法国作曲家萨提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就听听你原备曲，再慢慢消化这篇小说里面不同的引申的含义。 是的，也都结束今晚遇见文学的节目了。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